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影仔。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嚟到首轮影院嘅第二节，咁第二节我就想分享两套华语片嘅电影嚟嘅。咁第一套咧，应该大家都听过好 hit 噶啦。咁个名叫做《我的少女时代》。咁你喺度听嘅过程里边咧，个戏名咧，以为咧我啊，好咁，至少我角度认为咧，以为系关于少女时代啦，即系 Girl Generation 啦。咁点知梗系唔系啦？咁就当然系即係講一套關於一班即係學生啦，咁由畢業去到出嚟社會做嘢嗰十幾年嘅經歷啦。咁我覺得呢套係專俾八十後去睇嘅。咁就我睇完之後係十分之有共鳴嘅一樣嘢。咁睇之前，咁行入戲院睇之前，我就覺得，咦？呢套戲呢套台灣片，咦？咁似那些年嘅一個，即係睇翻個 poster 啊。或者是一個人的咖啡的但是我又再看看個演員陣容好像沒有角色的唯有好像以前那些年入場看因為那些年的時候我都是就認識陳妍希這個人但是看完之後呢我會覺得他不是太做作自然相比起那些年來說是更加來得真實和更加細緻描寫的咁當然那些年是好看的一套戲，咁但是如果你話我的少女時代咧，正正咧就比呢一個那些年更加細緻。點解話比那些年更加細緻呢因為那些年主要都是講柯震東點樣去溝陳妍希嘅啫，咁足足都係嗰度係有十幾年啦嗰邊。但是如果你話呢套嚟講咧，我主要都係欣賞佢佢描寫得足嗰個八十後嘅學生，即係我唔係台灣學生，但係我作為八十後，即係經歷過九十年代最好嘅時候，同埋二千年代嘅中學時代咧，我係覺得好有共鳴。即係例如話佢用嘅上堂物品咧，其實我都有用過嘅，例如話一啲紀念冊啊，咁雖然男人好少俾紀念冊女仔寫啦，但係紀念冊係我都寫過嘅，咁係一個比較回味啲嘅行為啦，咁依家都好少用嘅，就係磁石電話簿啊，好少人會用啦，咁就會覺得你睇翻呢啲一幕幕嘅物件啦，甚至係一幕幕嗰啲小學雞嘅行為啦，就可能中學鴨嘅行為咧，其實係有啲會心微笑，即係嚟得做作，又唔係嚟得唔做作，係舒服嘅，同埋咧佢嗰個。即係導演擺嗰啲細緻位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咁當然啦，我呢個年紀都差唔多三十歲啦。咁都開始有啲想懷舊啦，回味一下一啲年青嘅歲月啦。不過係有啲可惜就係話唔係香港電影帶俾我回憶咯，調翻轉頭係台灣電影俾咗嗰個回憶我。冇辦法香港電影仍然都是缺乏一些這樣的小題材即可能因為顧及整個經濟效益可能是票房效益就反而很少做這件事那套戲我就覺得是拍得不好的這個是一個喜劇又是有一點一個悲喜劇為什麼說有一點悲喜劇因為最後有啲感觸就係話佢嗰種共鳴感啊，共鳴感，但係大家已經去曬社會上工作啦。開頭喺中學時代係非常之開心，呢個喜啦。悲就係可能係十幾年後係俾呢個社會磨滅咗一啲佢當初嘅雄心壯志啊，當中嘅童真啊，咁就會係有少少即係喜中帶悲啦。整套戲我會覺得這套是比那些年描述得更加細膩的而且我會覺得它不是集中就是講溝女的就是有一點整班年輕人一起就是有一點柴娃娃式的嘻嘻哈哈的氣氛令我即係諗起翻，再次諗起翻我中學時代嘅美好生活咯。即係例如話會有少少情情塔塔啊，可能係當中會有啲同啲麻甩仔啊，有啲共同嘅動作啊，甚至乎一啲 我中學用過的物件啊，咁突然間喺呢套戲度表現出嚟喎，咁所以我感覺上咧，我的少女時代咧唔係從少女嘅嗰度角度出發嘅，咁亦都多多少少咧都勾翻起無論男同學女同學以前九十年代尾二千年代頭嘅中學嘅美好生活咯。咁所以呢套戲，我會覺得佢有機會咧，如果喺嚟到金馬獎啊，甚至乎去到香港的金像獎，我覺得他有機會問鼎，即我不敢說男女主角，可能是一些新演員啊，可能是最佳電影呢，我覺得他有機會問鼎的。我會覺得他是比那些年更加好看，因為他有些細節位是比那些年描述得更加細節的。我就調翻轉頭講，就係話香港電影都可以再嘗試拍多啲呢啲咁嘅題材。我陣間會講另一套都係香港片嚟嘅，但係我會覺得佢嗰套片咧，同呢一套《我的少女時代》咧，仍然係有少少距離嘅。咁所以呢套戲如果你話十分嚟講，我會話係八分啦，因為笑中有淚嘅青春片嚟嘅。到即係向即係我啦，即係都唔再年青啦，但係都好懷緬咯，懷緬咯，即係俾我一個有懷緬嘅東西咯。咁係感動嘅戲嚟嘅。咁所以嗰啲網友如果未睇嘅話，可以把握時間去睇下咯。By the way， 我真係另外想講多少少，就係話佢嗰首《小幸福》真係好好聽。小幸福係咩歌呢？咁大家網友可以上翻 YouTube 嗰度 search 小幸福嘅。咁因為佢前面鋪排咗好多一啲感人位啦，再 post 呢首歌出嚟咧，係一種對女仔嚟講一定係催淚嘅一套戲嚟嘅，即係催淚嘅一個 moment 嚟嘅。咁所以各位網友有機會帶女性朋友好，可能女性去睇嘅好，咁預備一包紙巾啦。呢套戲我會覺得係有多 touching point 喺度嘅。咁另外都想講一套港產片啦，咁就都係正話一個禮拜前先上畫嘅。咁嗰套戲叫做《王嘉欣》啦。咁王嘉欣，咦？咁好少人夠膽用一個名，即係完全一個名，即係大家都唔識嘅啫。佢又唔係黃飛鴻咁啊，係咪？咁就會用一個名嚟做一套戲名啦。咁呢套戲咧，咁個卡士係薄弱啲嘅，咁。你會見到係男女主角係阿吳千語啦，即係林峰個女朋友，同埋阿幼男嘅阿 Shine 嘅幼男啦。咁呢套戲主要講就係話佢喺23年前就邂逅咗，即係阿幼男咧就邂逅咗阿黃嘉欣啦，咁即係阿吳千語咯喎。咁嗰陣時未有 internet 啦，更加唔好講話有 ICQ 啊、MSN 啦。咁佢話要揾翻呢個人咧係唔容易嘅。咁於是乎咧，阿黃幼男就用盡唔同嘅方法去揾翻呢個黃嘉欣喎。咁揾嘅過程裏面咧，咁就當然唔係揾到真正嘅黃嘉欣啦。咁有啲人就同佢有落差嘅。咁最後都揾到嘅。咁呢套戲就感覺上就好簡單直接。但係我剛才都所講就係話有啲位係失望啲，因為始終會比較散啲，即係佢嗰個話雖然話個分鐘啊，即係個套劇得97分鐘，但係我會覺得佢會比較散少少，同埋個內容比較單調啲，即係單調得嚟係好難去揾到個主軸去睇咯。咁揾呢啲其實只不過是一些冰山一角的小故事咧，其實係好難令到一啲嘢，即係令到。即係令到我哋啦嚇有共鳴嘅，始終呢啲唔係話講關於小學，即係嗰啲咩小學啊、中學嗰啲學生回憶，只不過係揾咯，即係揾一個女仔咁樣，又係啲情情塔塔嘅小故事。男主角係為咗一個信念啦，咁你可以話佢係固執啦，咁就當然佢成日最後都係講話，重點唔係喺結果度，係唔令到自己後悔咁樣講啦。我會如果再細心啲諗咧，只不過係話唔想錯過咗失去嘅嘢啫，即係想將一啲失去嘅嘢盡量揾翻出嚟。飄嘅呢套戲飄嘅，即係好清純嘅，即係冇乜花巧，唔需要買咁多即係造作嘅嘢。但係我會覺得有啲位咧，我唔喊佢喊咯，即係不能夠令到我哋感動嘅。平淡啲咯，始終係但係 good try 嚟嘅，good try 嘅，會係好過之前 嗰啲咩《末女神探》啊，即係阿黃遠之嗰套啦嚇。好睇過其他嗰啲港產片嘅。喺呢個萬聖節檔期嚟講，呢套係都係喺港產片嚟講，但係一股清泉啦。希望呢啲係都係一啲小本經營嘅港產片，不計即係商業角度出發嘅港產片。希望佢能夠即係多啲呢啲咁嘅題材啦，令到係令到成個港產片唔係一味再拍警匪片啊、毒戰片啊，甚至係一啲一嚟啊嚟埋呢啲好老土到爆嘅可能啲殭屍啊，即係依家係殭屍啊、鬼怪片啦、不過係細心啲再諗咧，就係、原來咧呢套戲其實個導演叫做劉偉恆啊，劉偉恆導演啊，咁原來劉偉恆導演咧喺呢套戲嘅主題曲咧都係佢作曲嘅，咁樣我都覺得係唔多唔少都加翻啲加翻啲分喺裏邊啦，唔係合拍片，最 main point 就係話我都欣賞佢唔係玩合拍片，唔似之前某啲片咁樣係動接都要讀合拍嘅。雖然不是說令到我有共鳴，同埋我覺得有些位置不是太具說服力，但是如果是 sell 九十年代的話咧，呢、這個位九十年代咧，其實始終我都冇，我年紀又冇咁即係冇咁大啦。咁佢係講緊九二年嘅時候，咁可能都係集中係俾啲七十啊，可能七十後或者係八十頭嗰啲啦，八十頭後嗰啲人士去睇啦，咁 anyway， 我覺得有啲位係交代得比較馬虎啲，但係以喺咁嘅情節嚟表現達出嚟嘅話咧，已經係算係一個幾 pure 舒服嘅作品嚟噶啦。最後啦，我都係覺得呢套戲可以再有多進步空間嘅。但係如果你話攞最佳嗰啲導演啊，最佳新導演咧，我覺得有機會嘅，係啦，最後啦，都係講一句，咁呢一套戲都或多或少都俾我回味一下，係未有互聯網啊、ICQ 啊、MSN 啊，甚至係冇 Facebook、WhatsApp 嘅平淡嘅日子咯。咁當時九二年即係主要集中係啲人嘅消遣係乜啫？九二年大家都知噶啦，四大天王、街頭霸王，即係我哋嘅回憶咯。即係睇咩卡通片，睇《龍珠》啊、《美少女戰士》啊，甚至乎一啲。即係好簡單，但係容易滿足嘅嘢咯。咁呢套戲都有啲反思嘅位嘅，但係我會覺得可以再好啲。十分嚟講，我會俾六分喺呢一套戲裏邊。好，咁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咁今集嘅首領已經去到呢度啦。咁如果有咩意見、有咩題材嘅，想話俾我聽，有咩消息，即係你覺得有咩好嘅、唔好嘅，你都盡量話翻俾我聽，咁我都好樂意啊接受嘅。咁當然啦，你哋都要繼續支持下我哋其他中港台嘅唔同嘅節目。有咩問題嘅 ，Facebook 啊又可以，這個 YouTube 無論咩都好 ，Podcast 又好 ，Anyway 都好，支持我哋中港台唔同嘅節目。咁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咁今日嘅首輪已經去到呢度，咁我哋下集再講咯喎。好，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